历经苦志，四海成平，却为何好设猎忘返流连，荒废朝政，暗示其必成执法要严明，钦定规章海内奉行，自定法自践踏，怎让臣民遵法令。出蒙双弓可结兵，冒死之剑呐，何计如何与如何？我定要尽忠言呐，把军费来匡正。问他想到其间，提笔忙把这奏章写，一片忠心彻夜不眠，一鼓作气书写成。这时节天骄五谷雄鸡唱，东方破晓旭日升。志愿他正要上朝把本章奏，见内侍前来说万岁，宣告他到宫中。东门侯跟随内侍上殿把宫门进，里溜莲花嚯，在朝房内有许多那儿等候上朝的众公卿啊，那北门侯圆通也在其中站。这圆通一见之运，满面带笑，忙把大人叫了一声：“啊，智大人，听说您昨夜在东城聚圣驾，是我开城把万岁迎。我见圣上啊，面色阴沉，龙颜怒，只怕是你欺君的罪名可不轻。若依我的良言劝，你赶快上朝请罪，莫再执迷不虔诚。”只愿他闻听不禁的哈哈笑啊，里溜莲花。我志愿何罪之有啊？啊，据我看，有罪的倒是你圆通啊。你为了奉迎君上，不遵时辰把城开放，违反了章纪，按律应该定罪名。圆通说：“哎，你强词夺理呀，胆大妄为，拒圣驾。”智运说：“为臣子要一秉忠心，把逆儿的良言奏朝廷。”这圆通一闻此言，扭头不再把话讲，心里说：“嘿，这个榆木的脑袋，这辈子甭想罢官升。幸亏我昨夜在北城迎圣驾，万岁他一定会加官进禄把我封。你看他自鸣得意，又做起了升官的梦啊，里溜莲花。”这时节万岁要升朝，中 不呼其名。光武皇帝生坐宝殿，文武百官山呼已毕，光武帝传旨，东门侯北门侯二人上殿。智运和圆通急忙叩见万岁。光武帝面对智运说道：昨夜你因何要拒驾，你被孤奏明。智运说道：臣已修好了本章，请龙目玉兰。光武帝言道：你可大声读来，念玉不听。这智运不慌不忙展开了本章，神色自如，高声念道：臣智运昧死上言皇帝陛下，我主平定于内，励精图治，四海成平，百姓乐业，万民欢腾。近日陛下流连涉猎，银夜方归，臣恐荒废朝政，贻误国家。况城门骤起夜闭，乃万岁钦定，今纂规章，玩乎法令。若上行下效，何率臣民？事随细小，干系重大。亦防微而度见，勿屡霜而兼兵。愿陛下恕臣狂直，察臣忠谏，幡然醒悟，正视前迁，勤于国事，严于治法，只由罢列，遵守章纪，朝日海内，勇于为戒，则天下幸甚，万民幸甚。众公卿听此本章，忠言之见，语多冒犯，唯恐他苦恼了万岁，都替他担惊。光武皇帝他点头微笑，龙颜喜悦叫挚爱卿，说朕不该纵情游猎，银夜放饭，朕不该不遵时辰命开城。知卿你为了国家遵守章纪，为官严明看一注，尚书谏言耿耿，忠直你的心赤诚。姑赐你千两白银，薄皮几金绢，清今后有何建议只管风走到宫中。只愿他叩头谢恩，平身战，这光武皇帝又叫圆通，说你只知唯唯诺诺，奉迎君上遵守后，张继你是全都不懂，对寡人枉归之过，不敢知臣文武各官，若皆如此的国家正是怎清明。看起来你不堪胜任，听候处置。这圆通一闻此言，大失所望，万没想到升官不成反倒受